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嘅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回來我們第二節，我們聽 Dorothy 講故事。 海寧格講的，自己講學埋好多嘢之後咧，佢真係做治療師，做輔導。咁佢咧就最有印象，令到佢發現到呢個現象學，就係有一次有一個未夠二十七歲嘅律師就嚟揾佢，就講話佢已經接聽到好多關於。即是他好特呢、这個人好特好特別， 特別地幫到人， 好特別幫到人嘅，咁好想見下佢。咁其實個故事就係講咧，佢話佢個唔知係祖母定乜嘢咧，就同一個男人結咗婚。 祖母 嚇，祖母 grandma， grandma。咁但係個祖母咧，就唔知點解咧，好快就個丈夫死咗，而呢個男人咧。就是27歲嗰陣時死咗嘅，而死嗰日咧係12月31號。All right， 咪先， 佢祖母祖父啦， 即係個祖父 係啦， 係就喺27歲嗰陣時死嘅。 死咗，但係嗰陣可能德國人嗰陣時都早結婚，其實有一個仔嘅。 係。 咁但係呢個祖母咧又翻頭嫁咗第二次。 第二次。 咁個古仔就係講呢個祖母咧就將嗰個家族嗰啲身家全部俾曬第二段婚姻嗰個仔。 个仔， 就冇俾佢第一段婚姻个仔，即系话呢个男人虽然死咗，有个细路嘅。 系， 咁嗱，呢个就系前提啦。 系， 咁个情况系咩咧？就发现咗个现象，就系佢个家族里边系几而家叫阿祖母啦，即系爸爸同仔三代咧，系已经有三个男人系喺27歲嘅时候，12月31號自杀死嘅。 哇！ 是不是好似好诡秘？即系你谂下，我哋系学心理学嘅，突然间讲啲咁嘢吓咁灵异啊！ 唔系噶，我举个少少例子啊，我都听过，唔系我自己亲身啊，我有个朋友，咁佢都系朋友嘅朋友啦，但我知道系真嘅。佢哋屋企有心脏遗传嘅问题，嗰个男净系放男丁嘅啫，男丁喺41歲就会死噶啦。真系又系连续三代。 其实可能做加牌可能会好翻。咁佢嚟就系因为佢话佢有一次，佢突然間醒起翻呢件事，唔知點解咧，我唔知咩事。 27歲啦， 佢未到，係佢表哥。 哦， 咁佢真係記得翻佢家族有呢件事，咁佢覺得好 panic， 佢即刻衝去揾佢表哥。佢話原來佢表哥已經買咗槍，已經買咗槍， 已經準備要自殺 啦。就嚟27歲，已經買咗槍。咁佢咧真係同阿 Bert 傾咗之後咧，佢跟住就發覺。可能會唔會你個祖父，即係第一個祖父，唔係真係死於自然？咁佢話如果係咁咧，可能真係有一個所謂冤魂啦，或者咁講。咁嗰陣時佢好得意啊！咁嗰個人係依、這個男人係嚟揾佢噶嘛？咁佢只係嗰陣時只係做咗一樣嘢，佢就叫嗰個人，你可唔可以好似 visualization 啦，觀想啦，而家前邊係有一個男性嘅角色，你同佢講話我应承你将你的事跟人讲，这个不再是我们的家庭的秘密，你可能是被人谋杀的，因为你的牺牲不应该是这样，即是无声无息的事，叫他做了这件事了。Bert 就说他真的发觉很奇怪，因为那个人一讲完这番说话之后，他整个人的心 松了 很多。咁佢話係啊，佢話佢自己都驚，因為佢20多嘅啫，佢未係咁老，佢都好驚去到嗰個時候會好似佢表哥會做一啲咁樣嘅嘢。咁Bert 佢記住佢係德國人啦，佢都發現可能 佢最喺德國嘅時候，點解佢呢個人好可愛嘅？佢喺德國唔受歡迎啊！佢一啲都唔受歡迎，因為佢講咗一樣好令德國人好憎嘅説話。佢就係話，其實可能希特拉都唔係一個唔好當希特拉係一個加害者，一定要明白，可能希特拉都係一個受害者。哇！令到佢冇辦法喺漢堡喺德國可以存在，因為德國人根本是覺得這個是魔鬼， 是啊是啊， 很想跟他脫離關係， 絕對是 啊，你竟然要我們同情他。但是這一件事也是，海靈格很有意思，也都為什麼他來到台灣，我們叫他做來自西方的老子，因為他經常都會說，一好佛教啦，冤冤相報何時了啦，第二又好儒家啦，家庭嘅聚會啦，老幼啊、長幼啊嗰啲冚唪都重要。更加咧，好多時就係話好多嘢唔好咁刻意去做嚇。佢所以佢嚟到台灣咧，佢第二次嘅 demo 咧，哇！double 咁多人啦，因為佢第一次咧已經令到個個人覺得唔見啊，海靈格係你一生嘅遺憾。第二次咧。雙倍咁多人，咁啲 case 更加坑嚇，嗰啲 case 坑到點咧？哇！我最中意一個 case 啊，嗰個一定要講嘅。 好啊， 嗰個 case 係有一個爸爸媽媽，咩年紀？五廿幾，佢一走出嚟，台灣人啦，咁啊 bird 又好大噶嘛，咁個老婆坐喺度，個爸爸坐喺嗰度，跟住佢又問咯。你有咩問題嗰只咧？又問三次啦。啊，我台灣太太好緊張，我啲仔女好唔啱啊，我啲仔女好唔夾啊，成日打交。咁佢係你啲仔女嘅大人嚟噶啦。跟住個爸爸又補充：係啊，我唔知點解我兩個女好憎我個仔，我仔好憎我兩個女。得啦得，唔好講。跟住阿 Bird 做嘢喎。咁咧，我嗰轉第二轉去咧，因為第一轉出名嘛，我哋帶團去台灣啊。三十幾人去，包括乜嘢咧？有一個咧，就係當時有線電視新聞部嘅，差唔多係做拍攝嘅。佢個太太第一次去過，話好勁，佢話有幾勁啊嗰只咧。咁跟住我另外一個朋友咧，就好標榜自己係科學家嚟嘅，跟埋去嚇，真係天意！我哋幾廿人最唔信咧，就係呢兩個佬，呢兩個男人。阿 Bird 咧企出嚟，記住啊，成個科好多人。阴差阳错，佢一指就指咗我嗰个朋友，即系话懒系科学家嗰、那个，科学家嗰个先。佢话你出嚟，跟住是但再指多两个女仔啦。咁我唔知边度嚟，我净系识得我朋友。我朋友话好，等我嚟踢馆。 系啊， 即系佢个样咧。嗱，记住佢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嘅。咁佢企出去，好简单啫。佢咩都唔使去做， 都系企喺度啦。 就企喺度，三子弟。 嗯， 我朋友咧好恩嘅，似阿长哥咁嘅身形嘅。周少祥博士130多磅咁啦，好奀。佢企喺度啦，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死啊！你拣错人啦，系咪？但系咧，30秒之后，佢开始咁 啊，到 前后，跟住我啊，死未牙刷啦，越摇越大。嗱，人系唔可以咁摇噶，你一定跌噶。咁阿 Bird 咧一路见佢摇，哇！嗰、那个爸爸妈妈就开始喺度喊啊。好驚，因為佢得個仔啊嘛，明唔明啊？點解咁搖嘅咁？咁啊 ，Bird 咧好見佢搖緊嘅時候走翻去喎。What happened？ 跟住佢喺度喊，搖下搖下咧，跟住阿 Bird 就攞支麥，兩個男人出嚟啦，因為佢就嚟跌噶啦，佢冇可能個腳可以咁樣。跟住就兩個台灣人衝咗出去啦，企住喺度扶佢啦，都捱唔到多30秒，我朋友就跌低咗。整个真的好像人哋 直 咁样，系啊系啊，即好似人哋做大戏咁样立直咗，跟住咧佢后尾讲翻俾听，哇好在跌低咋，佢话佢辛苦到咧系讲唔出，佢都唔明点解佢个脑就话停啦停啦，但系个身就系咁摇，跟住最惨咧就跟住嗰两个姐姐咧女仔咧都跌埋，跟住咧佢走翻埋去，佢好认真啊，阿 Bird 好认真 ，What happened？跟住佢三個，做咩我啲仔女咁？跟住佢就同啲同學，佢教緊啊嘛。佢話 they all die 死曬。 係哇！你諗下父母，喂呢啲係生人嚟噶，你明唔明啊？ 係咯。 點你屋企發生咩事？點解佢哋會死曬？冇辦法講到嘢，因為個媽媽已經驚得好緊要。跟住佢話你講唔到嘢，翻去咯咁。 咁你見到你明唔明啊？你打開咗個 case， 然後開靈格話唔同你做喎，你係咪？你喂大佬， 点算？ 嗱，嗰日系星期五下昼，佢翻翻入去，因为佢讲唔到嘢。星期六上昼 翻出嚟， 即出嚟，一翻嚟，梗系举手出嚟先啦。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咁啊，爸爸坐咗喺呢度啦。 系。 咁我爸爸话：我咧，我屋企咧就乜乜乜乜，就开始讲。跟住阿 Bert 话 ：No。即佢可能话：我屋企我阿爸同阿妈唔系好啱啊，或者我阿叔啊同我阿爸 No。第二次都係咁，都唔係咁樣。跟住嗰個爸爸，或者我哋鄉下有啲咩，即係你明唔明啊 ？No， 即係佢 reject 咗佢三次。佢話唔係咁噶，因為冇咁嚴重啊。跟住佢話你翻去，嚇又翻去。嗱，你去睇到咧，即係你第二次咧，你明唔明啊？你嗰個新聞，你個仔女嚟噶嘛？唉，但冇人翻咗去。去到第三次，嗱，記住啊，佢個課程係五六日。去到星期日四点完噶啦，星期日一翻嚟又出嚟，今次咧个爸爸拱个妈妈出嚟，个妈妈你知佢第一句讲，其实我爸爸系足联帮嘅，知唔知足联帮啊？即系台湾黑社会。 系。 跟住咧，阿 Bert 阿 Helen 哥哥唔知咩叫 咩病 煲咁个型，跟住佢就 no mafia mafia， 哦，咁佢话得啦，我明啦。嗱，佢话明喎，跟住叫个爸爸妈妈坐埋一边，佢做嘢啦。嗱，今次咧佢拣，嗱，佢拣人咧真系好可爱。佢拣咗三个人， 系 一个大只女人，大只到似边个肥妈，跟住一个中挺身材嘅男人， 系 跟住仲有一个唔记得男定女，不过好巧，佢哋三个都黑色衫嘅。跟住咧又再呢边拣三个，吓。就揀咗我有线电视嗰、那个。嗱你其实真係好奇妙。佢係一啲都冇想人揀到㗎，因为佢想夹嘢嘛。佢淨係咁样囉。但佢一指就指佢出嚟。跟住佢再指多一个。 似黑帮。 另外一个呢係台大嘅教授嚟嘅。后面我哋先知。咁你知上呢堂个个都着得好 casual， 唔知。我个朋友个老公啦。跟住再搵咗一个三个。佢要佢做咩呢？三个。对住三个，呢三个就是被足联帮黑社会虾的人，呢三个就是黑社会。中间我的朋友咧就是呢个女人的爸爸，即是阿公。隔篱嗰个是足联帮的大佬， 系 跟住嗰个就是嗰啲 sidekick 啦，即系打手。哇！一出嚟一企定。嗰三個啊，即係 perpetrator， 即係被傷害 victim。 嗯， 只腳震係咁樣震嘅喎，又唔同我朋友咁樣搖喎，係咁樣震，係震到驚到咧，即刻要跪低。 真係歷史重演嘅一種 感覺。直情歷史重演，你見到即刻有兩個已經頂唔順啦， 又瞓低咗。 瞓低咗，但係佢個震咧係好似見到啲好驚嘅嘢。 嗯，創傷啦。 記唔記得有個 Maria 佢有個肥媽？ 係啊。 肥媽是很大隻，肥媽是大隻過個黑社會的。但是在那個 moment， 我們看著的嘛，他們兩個睡低不出奇，但很有趣，三個嘛，有一個打手的，個打手都震的，那麼 Bert 就在那裡解了。他說實際上傷害人的人，其實他都是帶著很多恐懼。Right？ 所以很奇怪，那兩個跌低呢，這個都跌低了。那我朋友的老公呢，好奇怪，佢系有得震，但系佢冇跌低到嘅，但系佢都系震得好紧要，因为佢都劲嘅，所以咧，但系佢好辛苦。咁阿 Bert 行埋去咧，就揿低佢，佢话你会唔会瞓低会舒服啲啊？跟住我朋友佢话：哎呀，开心到嚟唔切，因为你咁震，佢好大只噶，好辛苦。佢初头跪低，但系都跪唔到啦，结果佢瞓低咗。嗱，个景系好精彩。肥媽在呢邊，黑社會大佬， 哇！對視啊， 對視。但最過癮係咩咧？嗰陣時嗰個台大教授咧，我哋後尾先知佢教授。你知唔知嗰陣時佢真係入型入格到咧？佢係衰到咧，佢成個樣係即係嗰啲，你明唔明啊？即係佢真係嗰個樣， 完全黑社會阿頭嘅樣 子， 係串到你，我就睇唔起你。 我就係睇你唔起，但你精彩在對面嗰、那個，因為嗰個人都好大隻噶，嗰個係女人嚟嘅。我哋見到佢咧，佢初頭都好嬲，佢淨係嬲震嘅。但咧，我哋見到佢咧，點解咁 dramatic 咧？佢突然間揸個手，佢好似揸住啲嘢，然後拉後隻手，我即時感覺咧，佢係揸住個武器嘅，佢唔係拳頭嚟嘅，好似劈友咁，佢揸住啲嘢，跟住佢挨後嗱，佢記住佢係大隻過佢，佢直情係好仇恨佢，佢已經係決定 要做啲嘢， 要還佢噶啦。咁我哋你明唔明啊？我哋後邊呢啲人打佢打佢，即我完全明嗰陣時個 energy 係咁噶。咁去到拆到好厚嗰陣時候。去到好後的時候， 阿 Bert 出嚟啦， 冇佢冇出嚟啊，佢唔出嚟噶，佢唔 interfere 噶。喺嗰個 moment， 正最 critical moment， 以為佢會衝去嘅時候，嗰、那個人你知唔知做咗個好 dramatic， 轟一聲，佢就係、是、哇！我哋正哇成個場個戲，哇！嗰、那個人原來就咁樣死咗嘅，就搭低咗。咁嗰陣時阿 Bert 出嚟啦，阿 Bert 佢就話：你睇唔睇到個 evil 嘅力？是大得幾緊要，嗰、那個咁嘅對面嗰個大佬，嗰種咧係咪？嗱，嗰只又係咪啊？你鬥得過我咩？你明明嗰個樣子啊嚟，阿 Bert 嗰陣時你知住佢六尺高噶，阿教授我諗係五尺六七嘅，佢用佢龐大嘅身體，跟住佢就想撳低佢，佢只係一路講，佢就話：假以時日，傷害人同被傷害嘅人都係塵歸塵。土歸土，佢係記住佢係神父嚟噶嘛？佢喺個 moment， 佢只係想話俾你聽，呢、這個仇恨點樣可以化解？就係、是、其實你擺時日傷害人同埋被傷害嘅人，其實都係平等嘅。哇！佢幾大的呃佢，嗰、那個人都唔肯落。 哇！ 好 evil， 跟住佢再講嗰段説話，即係好似驅魔咁。佢再同佢講日。时间一路咁过，始终你几恶毒、几伤害嘅人，你都系尘归尘、土归土。佢终于摆低咗佢，但系佢终死不瞑目嘅。佢净我哋见到佢咧，佢系唯一一个瞓低咧，只脚仲摁嘅。你明唔明啊 ？Right， 即系你停哇！但系咧，好感动， 好 即系我哋成班人，你会完全感觉成班人都 慈悲、啊 跟住佢就讲一番，佢好多啲说话，佢就讲话其实人世间好多嘢都系因为仇恨，系、而我哋成日都系用更多嘅仇恨去解决仇恨，系解决唔到。我哋唯一可以做就系令到嗰个伤害人同埋受伤害嘅人可以瞓埋一齐，咁喺嗰个咁嘅能量里边，呢件事先可以得到化解。咁跟住咧，咁啊叫翻佢哋起身啦，咁啊翻翻去噶啦。咁佢走翻去同嗰个爸爸妈妈，你点讲？佢话你所有嘅家财都系不义之财。你有冇睇到你嘅仔女点解咁嘅命运？佢知啦，知啦，个妈即刻知，可能佢攞咗佢父爸爸，佢爸爸走咗噶啦，可能有啲遗产咁。佢话送走佢啦。如果你爱你的仔女，你看看原来你的你嗰啲钱是有咁多 仇恨。 Yeah， 哇！嗰、那个即刻猛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咁啊就走咗。咁我觉得一定要讲埋个后话啦。咁当然系有线电视嗰、那个，我哋之后就走去食饭啦。跟住嗰个，哇！真系好厉害啊！佢话我企出去嘅时候，其实佢一叫我企出去咧，其实我心都已经开始怯啦。但系因为我企喺大佬隔篱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好有力量。况且咧，佢系俾紧好多信心我，我做嘅嘢系啱嘅。但系当我见到啲人死嘅时候咧，我已经好唔安乐。但系我仲系撑紧，因为我冇我已经归咗边啦。佢话我一定要撑落去，我一定要撑落去。但系到后尾，阿 Bert 话你落。你瞓低啦，其實佢係覺得好釋懷， 終於可以放下， 好釋懷。咁後尾我哋當然打探埋嗰個係教授啦，即係下一次第二次再見佢，斯文 到不得了， 骨仔骨骨噶。佢淨話個個都笑佢話，點解你先一日嗰個人會變？佢話我唔知噶，我一行落去我就好鄙視呢啲弱者，我淨覺得呢啲人就係要俾我咁樣用噶，佢哋邊有權出聲啊？ 你可以打到我，知佢實打唔到我噶，所以令你見我，我當時係一啲都唔驚噶。當不過當阿 Bird 夾硬撳低我嘅時候，我唔服氣嘅。不過佢一路講話假以時日，呢一切係乜嘢咧？我佢突然間好似有個感覺，咁又係乜嘢咧？咁咁呢個我想呼應翻，幾年前阿 Bird 嚟過香港嘅，嗰陣時我諗佢已經八啊幾，應該喺 Sport House。數港鋪那個體育大樓、啊 oh. 他在那裡做，那一年剛剛中日關係很差、有人就是拿這件事出來說、哇他真的很夠膽，他真的找人做中國找人出來做日本，但他更加厲害，所以他真的懂事，他沒有，他就是在隨便找了一群人就睡了在中和日的中間，但好得意喎，嗰啲人一瞓喺嗰度，跟住就嚎哭，喊到咧，即系直情好凄厉。嗰得几个人噶咋，但系好似好多人喺度，佢哋两边都好争，大家争得好紧要。但系我后尾听，我冇喺在场，我啲学生讲俾我听，怀疑佢系做紧南京大屠杀。最得意就系结果咧。他們中日是不得的，兩個都不放過、是那班亡魂走去拉回住中日的人的 representative， 然後可以結連回、即是說如果你不承認那件事的存在，其實那個誤會永遠都發生。哇，台下剛剛那期很多大陸人在這裡，原來同時都有日本人在這裡、他哋話靜咧，我哋香港人當然係雖然識歷史，但都冇哇成個場啊，唔識形容啊，好似人間地獄咁嘅嗰個位置。你 Sport House 嗰度好大，咁我就會覺得咧，即係我點解我話好欣賞呢位阿叔，見到佢八十幾歲，佢真係做一個好有心，因為嗰年係中日關係好差嘅，佢真係覺得。他後尾只是說很簡單，如果永遠我們都不能夠放低這個仇恨，還有他這本書其實叫 Acknowledging What Is， 一切如是、你不去看那個真相、Acknowledge What Is， 一切如是、我覺得他就是想告訴你，我們一定要看到個實相、其實那個實相就會令到所有東西都可以化解、 其實呢後面呢我相信他這個的理論呢、極度博大精深，第一第二都是有這些地方呢超越了我們的認知層面的、去到、究竟有很多人可能就會立刻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有沒有亡魂在這裡、是不是、或者他做的這些東西、究竟是不是人自己要扮緊嘢的、又或者其實如果不是的，譬如剛才聽到的一些可能本身很批判性的朋友、他都覺得哇那道力是什麼來的， 是、 其實又 Dorothy 你會怎樣去看這個 theory 後面他所出現的這個現象呢？ 如果你問我呢，就可能我們自己都有些心理學底，就個 body 能夠收到的訊息咧，好多時候都是 beyond 我哋的 thinking 嚇，因為其實我哋個嗰個直覺能力一路都好強，只不過隨著所謂進步，我哋已經用咗思想嚟撳曬我哋本來有嘅、我哋叫本能反應。我會有感覺你難免係會有少少質疑。會不會有些同學很演技 ,which is true, 我自己都有一段時期我有做加牌，我們會有一些叫金牌演員的，我們有機會都可以講下那些金牌演員。但實際上呢，我最有印象呢，阿 Bird 呢最厲害的地方，他是知道你做戲的。有一轉又是第二年定第一年，其中有一位女士是香港的，她就好像醫管局的高層，她很想去做她的個案。咁啊 ，Bird 都好 nice 嘅，咁就真系俾佢做，又系單對單咁同佢傾，又系問佢嗰三個問題 ，what's your problem 咁。咁但系咧，嗰個女同學咧，即係可能已經睇咗好多轉啦，都幾入戲啊，不如咁講。咁跟住咧，佢就真係又爬又剩咁。阿 Bird 已經好嘢啦，佢喺個 case 咧，佢叫佢自己做。咁跟住咧，做咗一陣咧， 叫佢自己做自己， 做自己。 跟住咧，佢真係好好串嘅。佢話佢笑住講我，嗱，記住佢笑住講我。佢話我咧好欣賞亞洲人嘅演技。哇！我哋喺台下尷尬到啊！即係實際上佢係會睇到幾時係真，幾時係假。咁我俾個 tips 啊，可能對有啲朋友而家開始接觸加牌嘅，阿 Bird 講過嘅，係因為我做佢翻譃，佢都有提過俾我。佢話其實真真正正下載出嚟嘅能量咧，通常都唔會快到你係咁樣嘅，通常係一種你好想遞，但係又想放，但係又想遞。又想放嗰個能量，譬如你見到有啲人一企埋去就行埋人哋度啊，或者又主動去攬人啊，又乜乜乜咧，嗰個都係佢自己嘅嘢嚟嘅嚇。因為實際上嗰個能量，嗰個 download 嘅能量咧，唔會嚟得咁快。同埋最重要，我哋後期有好多方法可以 check 究竟個真實性，就係後期嘅 bird， 佢連問都冇問嗰個案主究竟咩角色，完全冇問。所以你冇可能有任何一個人 知道自己扮演緊啲乜嘢， 係啦。咁我覺得依個亦都係，如果而家學習加牌或者要訓練自己做好加牌嘅朋友，可能你都要對自己有個挑戰，就係、是、開始唔好問。你真係丟空個自己個腦袋，容許個宇宙話俾你聽，因為實際你會睇到嘅，你真係會睇到。 但其實咧喺後邊咧，我哋仲有大概五分鐘，我都俾少少一啲嘅預告咧。咁我哋會係連續做兩集嘅，咁所以咧頭先我哋好聽得好入神咧，我相信大家都仲有好多嘅疑惑，正等於我個心入邊都有好多嘅疑惑啦。但又有好多嘅狀況，亦都其實我諗都講少少就係咧。even 我哋去做落潛意識啊嚇，我話，即係由於我比較熟悉潛意識咧，落潛意識嘅時候咧，其實係每一個人入邊內在都知道好多東西。當我哋進入到自己嘅內在嘅時候，其實頭先都係相似啫嘛。點樣去感覺？ 係 嚇，然之後進入個狀態，點樣好似會知道爸爸媽媽佢哋嘅背後一啲嘅背景？ 係 或者係一啲嘅反應？係去 feel 到對方嘅反應 ，feel 到對方嘅所謂嘅。嘅能量咯，我哋而家會用人能量呢個字，又或者一啲係語言説話態度，又或者係佢哋自己內在一啲自己唔知道、自己都唔知道嘅東西。係 係， 有時我哋都唔係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㗎。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呢一啲嘅種種咧，如果大家可能頭先一路聽對加牌，哇，究竟係咪講緊邪靈啊？咁樣，我會話咧簡單啲去講，其實佢係將我哋潛意識攤出嚟， 係 俾你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有不同的人，而且那些是活生生的人去做一些的狀況給你看。而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剛才經常所說的，就是那個能量場，其實如果大家進去自己的潛意識，都大概感覺到一些的能量，即是一些不同的狀況，你會感覺到，那個地方忽然之間那麼冷的，或者原來當時那一刻的場景，原來是哇，咁強烈嘅憤怒嘅狀況喺度嘅，但我哋只不過係遺忘咗，又或者我哋俾我哋嘅情緒淹沒咗嘅感覺，而唔係話我哋完全平時感覺唔到。頭先 Dorothy 話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感覺到， 每個人都有能力，係 啦。 反而唯一要提嘅就係因為可能有多人見過加牌，咁就真係會太過主動將需要扮演嘅嘢擺出嚟，所以我哋以前最初做加牌，我哋每一次都揾一啲未見過嘅人咧，其實真係好好， 係嘛？ 因為有啲常客噶嘛，好想好享受做角色扮演，咁但係嗰啲就太係啦，有啲就過咗啲火咯，咁但係亦都唔能夠唔相信咧，有啲朋友因為佢嗰個人個收。我哋叫修為好啊！佢自己平時都可能有靜心啊，有打坐。佢個人好靜咧，佢係好容易 download 嚇，所以佢個速度會快好多 嚇。 但係速度快，只不過佢感受到，唔係等於佢嘻嘻含含去做好多嘢咁解嚇。咁我哋可能下一次啦，你又有啲其餘啲問題，咁我哋又可以逐一可以答。希望不要令到啲人認為海靈加牌是一些很詭秘的東西，其實實際上你認識了你會更加尊重 每一個系統，你會更加因為尊重，你亦都不要那麼輕易 去嘗試做加牌咯。 絕對是完全同意。因為其實和找一個好的加牌師在這個世間也都是非常困難的。我可以衷心地、真心地、真實地告訴大家，要極度、極度、極度、千萬個極度小心去選擇。因為所有進入潛意識的東西的力量都太過強大，甚至乎將整個潛意識攤出來給你看看，每一個輕微的觸動都千絲萬縷，效果結果會非常不同，是所以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先，我們下集再見。 什麼是練心術？ Psychology 這隻字呢，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說，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提煉，才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的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不同范畴的专业理论和科学实证，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30，到时见。